慌慌乱乱悬在绒绒的天上，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，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糊涂，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，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，朝凡人心涨退，字典里没春天，离人挥过着眼泪，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，你不敢想明天，我不肯说再见，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，离人仿佛到边界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，昼夜乱了和谐，朝凡人心涨退，字典里没春天。

间，挣扎只是拖

什么都不要，值不值得？若你懂我这一秒，我想看到我在寻找那所谓的爱情的美好，我静静的依靠，静静守牢，不敢漏掉一丝一 爱若让人幻想起，只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，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。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，跟着迎接花边。爱上你， 我是周杰伦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。